上来， 说不上来， 爱很难说明白 ，baby， 原谅我的未来。Happy go， 爱的长牌都拍向大海，因为只有你让我放得开，不顾一切去爱。Oh, Happy go， Happy go， 带你飞向无尽的未来。如果流星从你眼前闪开，快抓住现在。 The Sound of Memory。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，祝您一天好心情。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《记忆的唱片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《旅行号1073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阵阵晚风吹动着松涛，吹响着风铃声如天籁。